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 路过高山， 唱过河流， 音乐在旅途，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你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在旅途。首先我们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刘晓娜带出的《伸出有爱的手》。 伸出手，我伸出手，我们大家伸出有爱的手。你伸出手，他伸出手，我们大家伸出手，可以举起太阳。 伸出手，我们大家伸出有爱。 来听歌，请欣赏郁钧剑演唱的《晚归》，叶凡带出的《秋来秋去》，童铁心演唱的《我就是天空》。 这夕阳悠悠走回村庄，开启汗水的大扫帚，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开启汗水的大扫帚，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 去的守候，聚散匆匆，那是你甜蜜的忧愁，风风雨雨，那是你一生的收留。情和香，这一杯真心的酒，不要把你的故事藏心头，会有满天星斗陪着你。 我是雷，我是风，我是朝霞，我是彩虹。我是雷，我是风，我是朝霞，我是彩虹，我就是天。 却浸透了亲人的欢笑。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哦，彩虹把蓝天写满我忠诚，我是雷，我是风，我是朝霞，我是彩虹，我是雷，我是风，我是朝霞，我是彩虹，我就是天。是一片热情的呼唤，一阵风送一番壮丽的豪情，一缕缕朝霞浸透了亲人的欢笑，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哦， 来听歌，请欣赏贺继红演唱的《杨柳青》，穆玄甫带出的《冬去春来》，罗嘉玲演唱的《二泉映月》。 Oh,

水晶宫殿姑娘啊，就像夜莺歌唱在自由的青翠陵园姑娘啊。你的舞姿多么轻盈，好像天上的神仙，你那流星似的眼睛能把海底穿，姑娘啊，花儿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变得多么香甜。只有最吉祥的日子，我们才相见，姑娘啊。你像鱼儿，生活在自由的水晶宫殿，姑娘啊。又像夜莺歌唱在自由的青翠陵园的姑娘啊，你像鱼儿生活在自由的水晶宫殿姑娘啊，又像夜莺歌唱在自由的青翠陵园的姑娘啊，你像鱼儿生活在自由的水晶宫殿。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温可铮带出的《我们美丽的家乡》，毛阿敏演唱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吴彦泽带出的《一弯弯流水》，郭兰英演唱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来吹 萨依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哎嗦哎嗦哎呀啦嗦，香放了蜜糖，一撒一撒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献给我们的朋友，一撒一撒玛尼那，献给我们的朋友。 在你的土地，春风中告别了你，今天这方，明天哪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无论我听着那绿荫草，我的眼总是投向你，如果我在风中歌唱，那歌声也是为着你。我也祝福。 我的眼总是投向你，如果我对空中歌唱，那歌声也是为着你。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 路过高山， 唱过河流， 音乐在旅途。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哎，你好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丽媛的《包冷调》。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吕文科演唱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卢秀梅带出的《俺的家乡真是美》，马子玉带出的《驼铃》。 西沙，西沙。 天想起我铃声。 来听歌，请欣赏陈俊华演唱的《昭君出塞》，德德玛带出的《草原上有一个美妙的传说》，戴玉强演唱的《那就是我》。 慷慨越千年，慷慨越千年。 Oh dear。

身前身后风雨吹，都说青春最壮美，都说生命最宝贵，感叹人间多少事，身前身 来听歌，请欣赏袁梦雅演唱的《湖光山影》，殷秀梅带出的《爱情湖》，德西美多演唱的《九寨沟风光令人醉》。 情难永离我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续来听歌，请欣赏关牧村演唱的《丝绸路上驼铃声》，邓玉华带出的《情深意长》。 Oh,